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65集，银灯献药。苍红观主他们来找司藤，从日落西山等到时过夜半，实在沉不住气。于是他问秦放道， 不是说五天后回来吗？ 在场的马秋阳道长他们也都七嘴八舌地纷纷质问， 司藤小姐到底想干什么？ 我们一样样的都按司藤小姐吩咐的去做了，司藤小姐应该有所表示，这藤子到底是解啊还是不解啊？ 上赶着要我们去找妖怪，如今找着了，他自己又不见人了。 只有沈银灯不说话，低眉顺眼地站在众人之中，就像事情跟他没关系一样。秦放只是听着并不吭声，末了才说了句， 司藤小姐只是稍微迟了一些，飞机晚点，汽车堵车，又或者临时有事，各位道长着什么急啊？ 话说得稀松平常，也不算刺耳呛人，苍红观主却一时语塞。他们这群人包藏祸心的准备掐时掐点暗算人家，万事俱备了，被告知一句找不到人，那当然着急了，忐忑惶恐，生怕是起了东窗泄了风声，这万一要是偷鸡不成蚀把米的遭人耻笑，那岂不是…… 秦放又说，你们是知道他的，他不跟我联系，我也没法找他，只能等着。如果他打电话给我，或者是回到寨子，我会转告他，你们已经发现了赤伞的巢穴。从太和山到荣榜，这么多天，道长们都挨过来了，还会在乎这一时半会儿吗？再说了，藤沙怎么了？不是还没发作吗？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苍红观主一行也不好再说什么，只好讪讪地离开。一路上大家难免嘟囔抱怨，丁大成先泄了气，大意是说，都出来好多天了，家里人一天一个电话在催，自己最初接到消息时还挺兴奋的，以为是要参与一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收妖大战了，谁知道来了之后一开始就被人牵着鼻子走，正面交锋没有，堂堂道门挖坑设陷的去算计一个妖精，想想都觉得不上档次。梦想照进现实，还是回去开出租车更自在，更踏实，更接地气一点。其实不只是丁大成，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着心思。白金教授一腔学术执念，真是抱着见识异世界的热情来的，想着出一篇纪实论文，还想着司藤小姐能接受一下采访什么的。王乾坤也觉得很不值当，他是去青城山学习交流的，那天晚上自己明明还在更新博客，作为一个文艺男道士，怎么就莫名其妙地惹到妖怪了呢？四大道门这么多年走的都是文化和景区的路数，突然说要收妖，就算是转型也需要时间呢。除了苍红观主揣着不可说，沈银灯另怀鬼胎，其他人都觉得传说里的妖怪是青面獠牙的，这司藤小姐从头到尾也就是个高冷的矫情的非常作的美女，也没见她真的祸害一方啊。这要是设计害他，半分替天行道的豪气都没有，反而有一种团伙犯罪的不安感。心事重重间，柳金鼎忽然咦了一声， 沈小姐呢？ 她原本一直跟在队伍的最后的，又去哪儿了？ 能哪儿去了？她就是当地人，还能走丢了不成？ 此番拜访司藤无果，苍红观主心里烦躁得很。 不管他，我们先回。 苍红观主的话还没说完，触目所及，陡然一个心惊，机灵灵地刹住了话头。那前头不远处石阶上正下来的那位，那是司藤小姐。她穿着当地人的衣服，蓝色土布的褂子，黑色裤裙，滚边绣着色彩极其艳丽的花纹图案，头发散放，带着湿漉漉的潮意，裤裙的边只到小腿，赤脚踩着青黑色的石板，反而有一种反差极大的惊艳。什么意思？在约定的时间迟迟不出现，让秦放匡他们什么联系不上，偏又在他们的去路拦截。苍红观主心里陡生警惕，司藤心里也是微微一怔，他确实没想到会在这里和苍红观主他们猝然遇到，但既然没有遮遮掩掩地走，也就无所谓这种可能性。司藤跟苍红观主打招呼： 这么巧啊。 鬼才信这相遇原出于一个巧字。苍红观主心里头转了好几个弯，说出的话字斟句酌的： 刚才去拜访司藤小姐了，可惜没碰上。 可惜在哪儿？这不是碰上了吗？说起来也这么些日子了，老观主去找我，该不是要我宽限十日吧？ 苍红观主心里一宽， 托司藤小姐的福，赤伞的事总算是有消息了。 秦放先还以为苍红观主他们都走了，低头刷了一会儿手机，无意间抬头才发现沈银灯一直都在。那天自己和沈银灯一起自黑背山回来，他就再也没有找过自己。秦放一直有些忐忑，总觉得这沈银灯还会有话对他交代。果然，沈银灯开口了： 司藤就快回来了吧，秦放，你想他回来吗？ 秦放笑了笑： 我知道你们道门一定在做些什么，如果是在对付司藤，我一个普通人也帮不上什么忙。衷心祝你们能够得手，真的。 沈银灯盯着秦放的眼睛道： 真的？ 秦放迎上了沈银灯的目光，并不畏缩。 要说我希望司藤去死，也不至于。但你知道的，无论怎样，我都不希望自己被人控制。 沈银灯点头： 知道是知道，但是秦放，要想自救，不能全都依赖别人。你自己总得做些什么。 沈银灯慢慢地摊开一直紧握着的右手，掌心之内赫然躺着一颗浅红色的药丸。 这是毒药吗？ 秦放的心砰砰跳起来，他盯着那颗药丸，并不伸手去接。沈银灯上前了一步，拿起了秦放的手，把药丸放在了他的掌心。沁人的冰凉，秦放却如同被火烫到了一样瑟缩了一下。沈银灯说的温柔，那语声当中尽多恳切： 秦放，要对付他，不能不做万全准备。 沈银灯走了之后很久，秦放还拿着药丸，对着屋檐下的钨丝灯照着看，好像这么一照就能显示出那药丸的成分似的。沈银灯说，这颗药丸不是毒药，只是让司藤服下提前损毁他的妖力，这样对付起来多少会容易一些。秦放觉得很好笑，又有些替沈银灯可悲。沈银灯的心思确实缜密，但总有些不那么走运。司藤几乎已经没有妖力了， 就算服下这药也不会有什么分别。沈银灯的每步算计都像是重拳打在空气上，轻飘飘的，没什么作用。 也不知道司藤现在究竟在哪儿。 严福瑞有些战战兢兢的，事实上他甚至有些后背发凉。从木楼的这头看过去，不远处正是秦凤住的那间客栈，如今让自己躲起来也是司藤的意思。司藤当时对他说， 你莫名其妙的失踪，我回来的时候你也出现了，未免会有人乱想，你先躲起来，等我消息。 说的也在理，严福瑞也就照做了。 这是司藤小姐已经平台看了那头很久了，她到底在看啥子呢？看秦范。 影视剧里窥伺监视司空见惯，真正落到现实中才发觉是多么的瘆人。即便被窥伺的那个不是自己，试想想，暗处始终有那么一双冷冷地盯着你的眼睛。严福瑞不自觉地打了个寒噤。司藤说话了， 看咱们秦凤可真悠闲呐，这主子有事他恐高，主子下落不明他不说去找，倒是有闲情逸致去看灯，这灯就这么好看呢。 最后一句向着严福瑞说的，像是在问他。严福瑞嗫嚅着没说话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